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郑碧21号发表的评论，题目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下面播送这篇评论全文。最近我国周边国家对于美国向朝鲜半岛水域投入空前庞大的战略资产而形势推向战争边缘一事不吭一声，而对于我国采取针对性自卫措施说三道四，声称他们的举措是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一种转折性水平的反应等，并公开威胁说要把我国怎么样。特别是他们说今后朝鲜会经不住谁的经济制裁，还耍贫嘴说什么朝鲜要重新考虑同他们的关系是有多么重要，什么可以向朝鲜保障安全，提供经济复兴所需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在4月18号通过媒体正式声称，因为朝鲜推进核与导弹计划，所以把过去的敌手美国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的。那么我们今后究竟该怎么称他们，该怎样对待他们呢？我国的自卫和遏制力是我国军民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生存权而勒紧腰带来打造的，并不是一种交易品。我们一直受到了经济制裁，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沿着我们所选择的正义之路奋勇前进。当今有弱肉强食盛行的现实，让我们重新清楚地认识到一条哲理，即我们所能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自立自强才是一条活路。如果他们误判我国的意志，继续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起凌于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也许会受到我们的敌人的欢迎，但是要对将给同我国的关系导致的毁灭性后果有个精神准备。我们将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依靠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家尊严，建成人民的乐园。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郑碧发表的评论全文，题目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